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谈谈心脏起搏器。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心脏起搏器这个词呢并不陌生。那么到底心脏起搏器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时候可能会涉及到需要安装心脏起搏器，今天我们会和张建军教授一块来进行交流。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哎，您好。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要装这个心脏起搏器哈，这个可能也是来听说过，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装这个心脏起搏器，然后呢它的适应症到底是什么情况，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哈。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心脏起搏器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 好，心脏起搏器啊，这个你再按照我们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电子装置，这电子干嘛呢？叫起搏。那么就是这意思，起搏。所以最早的起搏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心跳。当我们心跳慢的时候，或者心脏干脆不跳的时候，植入这个电子装置，能帮助我们心脏按照我们自己需要的这个心跳来工作。这是最早期的起搏器。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能想到，我们起搏器它的最早的这种电子装置应该包括几部分。第一个，首先它要和心肌接触，所以我们有起搏导线，通过我们的血管导线送到心脏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拾取信号，感知到我们自己心脏跳不跳。同时呢，我们这个起搏器的除了导线以外，还有一个这个装置是要提供能量的。提供一个电子元件。电子元件它能自己的感知到你的工作不工作，来释放发放这个脉冲，刺激信号，电刺激信号。第二个呢，那能量呢干嘛呢？是就是这个电池。 电池 它是给我们提供能量，来保证我们在发放这个一定的这个输出能量、输出脉宽的情况下的一个电流。这样呢就保证我们心脏在跳动。是最早期的起搏器，顾名思义也是我们这个叫我们人工心脏起搏器。所以你看它的这样的话呢，它的最佳适应症就是一个缓慢性心律失常。 缓慢性心律失常 是慢的。对吧，是个慢的心律失常， 就是 最早期的起搏嘛，最早期的就是我们心脏不跳。所以我们这样谈到，既然谈到缓慢性心律失常，我们就不能不提什么是缓慢性心律失常。 对，这个有人心律不齐或者心律失常常听 缓慢心律失常，那么这人为定义叫啥呢？就是如果说咱都知道每个人做心电图都是大夫我是窦性心律，我们就笑了。所有人只要是正常人，你的心跳就是窦性心律， 都是窦性的。 为啥叫窦性心律？因为这个心律都是从窦房间发出来的。就像我姓张，是因为是我们老张家的孩子。这个信号呢是从窦房间发出来，都姓窦，叫窦房间，叫窦性心律。如果窦性心律慢了，什么叫慢呢？我们叫低于六十次， 一分钟少于 六十次。现在呢改了，叫一分钟低于五十次，我们那叫慢。这叫慢。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窦性心律发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中间的传导通路断了，它传不到心脏的我们工作心肌上。这样呢你尽管有信号，但属于无效信号，心脏不收缩。这样也不行，中间这断了，我们叫房室传导阻滞，或者窦房传导阻滞。中间断了以后，心脏的电信号传不下去了，所以它也会心肌缓慢性的心跳心律失常。这样这是我们起搏器的最早期的适应症，就是缓慢心律失常。那么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缓慢性都需要装起搏器啊？不是，我们叫症状相关的缓慢心律失常才去装起搏器的。 那什么叫症状相关呢？ 就是说比如说心跳太慢，比如说咱现在说，我现在一数心跳五十次，我啥感觉也没有，我四十六次啥感觉？你给我装个起搏器吗？不是。所以大家都知，所以缓慢心律上是人为制定的，低于五十次叫缓慢性心率，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心跳是随着我们的这个运动量的需求来调整心跳的。我跑跑步能跳到一百多，我睡觉的时候可能就三十多四十多。但这时候啥感觉也没有，你装吗？不是。所以我们是需要什么呢？心率低到一定程度引起我们供血不足的情况下， 比如说头晕，黑蒙， 眼睛看不见了， 也看不见了。或者我们说心跳尽管平时不慢，但是我们运动过程中上不去，你平时不动的时候40-50次，你动动还是40-50次，这样上楼就觉得上不去的情况下，这我们叫也叫症状相关的这环形症，那么这是装起搏器适应症，还有比如包括我们的传导阻滞，我们传导阻滞是什么呢？窦房结跳窦房结的，由于中间传导系统断了以后，心脏的工作机只能自己叫被动的工作，叫被动的工作，那么它不受上面的主导，那么这种靠自觉的工作情况下，由于它本身就有懒惰性，它可能跳也可能不跳，甚至它跳的时候跳得更快，这个快我们叫心律失常，叫室速室颤，就引起猝死的，说这是也是装起搏器适应症，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最早期的心起搏器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的，这个缓慢性叫症状相关的，这个缓慢性心律失常就包括我们的窦房结的功能下降，这功能下降是不可逆的啊，功能下降它引起了我们全身的重要器官的供血不足的时候是一种，还有一个是中间传导阻滞了，那么也会引起我们猝死的增加，或者我们运动能力的下降的时候也是装起搏器的适应症。 那张教授，很多人体检当中都会出现传导阻滞这样的词，这个会不会就问您，哎呀，是不是我也有装这个起搏器了， 好，反应非常快，提着问题我们看到我们体检发生过程中会告诉你传导阻滞，传导阻滞你看刚才我提了窦房阻滞，房室阻滞，就说啥意思呢？我们心脏的工作肌肉是心房肌和心室肌，中间还有传导系统，包括窦房结、房室结，还有我们的左树枝、右树枝、铺位纤维，所以铺位纤维这个传导系统就相当于我们心脏里边的电网一样，这电网把电流给这肌肉，它才会跳动。刚才说啥意思呢？如果我们说我们不重要的地方传导阻滞了，比如说就是一个右树枝， 这个很多场景 对呀， 体检当中都会有。 就会有。第二个呢，比如说一度房传导阻滞，它并不影响我们心跳快慢，只是说心房心室传导速度下降了，它不会引起我们的症状，也没有什么风险，这些病人是不需要装起搏器的，包括我们的二度一型等的程度，所以这个到底需不装起搏器呢？是根据我们专业大夫，尤其是搞电生理的大夫，他会给你一个准确的判断，告诉你需不需要装起搏器。 这个专业特别重要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体检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您刚才提到的什么右树枝传导阻滞，是吧？ 对， 这就是您说那个电网当中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那条电路，是吧？ 对，对 啊，其他的能够弥补或者是叫代偿一下，是吧？ 好，这是我们其中最早期的我们起搏器。现在大家到医院以后，很多的病人装的就还不是这个了。 啊，不是为这些目的来装的， 对了，还不是为了一些快速的，我们也称为什么呢？就大夫说，哟，大夫让我装起搏器了。实际上，我们叫这个起搏器呢，叫除颤起搏器。 除颤起搏器， 就是我们刚才知道慢的，有些患者出现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猝死的那些引起猝死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室颤。这种室速颤，就是如果在我们急诊室，大家看到啊，这病人不行了，室颤了。拿那种除颤仪，在胸部这个邦邦一放电，病人跳了一下，这个电过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恶性心律失常如果说反复发作，而且原因呢我们不能纠正的情况下，我们要把它救过来怎么办呢？就要把那个除颤仪要微型化。微型化怎么呢？微型化可以装到我们体内的，我们叫除颤。叫植入性的除颤起搏器。这个起搏器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在哪儿？我可以预防病人的这种发作， 室颤的发 生。一旦发生了，我们可以预防它猝死啊。当室颤室速发生的时候，它可以给它一个电击，让这个终止这种恶性症状，使病人避免发生猝死。但同时呢，它可以是在一旦发生这个过程中，它可以避免由于除颤过程出现的心动缓慢，那么这样它有就要求除颤功，要求起搏功能，这叫除颤起搏器，就植入性的人工心脏除颤起搏器， 这也真先进啊！ 这是另外一种， 其实就起到这种，比如说这个室外的这种除颤仪的这种作用，是吧？体内除外除颤仪算是 对，这是一个第二种了，治疗快速心律失常的，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我们叫心室同步起搏器，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类患者呢？它是什么？我们正常心跳是心房把血收回来，挤给心室，心室挤出去供应全身需要，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比喻。 嗯， 实际上我们心脏是包括两个心房，包括两个心室。 嗯， 心室之间，两个心室之间， 嗯， 以及我们每个心室的内部，它的收缩的协调性。是要保有，是有要求 的，是吧？ 要一致的。 嗯、 我就像我们这个一队人马里边，我们老讲究 teamwork， 嗯， 就啥意思呢？我们要协调的、一心一意的、全心一致的去工作，这样能保证我们的工作效率。 就是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 是。 当如果说这患者的出现心功能不全、心衰了，而这个心衰呢，是由于明显的是由于心室之内部或心室之间传导不同步了， 嗯， 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植入一个电极导线，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那个最落后的那个落后分子那儿。这样的怎么呢？你不想动，我要让你动。 嗯， 怎么办呢？让你和我大多数人马保持一致的收缩， 嗯， 一致的兴奋，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后进分子和积极分子和大家一起同心同德， 嗯， 一起工作。我们叫什么呀？叫双心室同步的起搏器。 嗯， 这样的话，纠正我们那些心功能不全的患者， 嗯， 那这些患者有没有标准呢？也有，我们比如说，他是首先第一点，他有心衰， 有心衰是吧？ 哎，有心衰，一走路就气短， 嗯， 这个第二呢，夜里躺不平， 嗯， 啊，经常腿肿，而且经过药物治疗以后还有症状，因为我们知道心衰的最基本治疗是靠药物， 嗯， 药物治疗以后，如果我们还有心电图发现或超声心电图都能发现它有心室之间或心内部收缩不同步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的心室 class 不增宽了，就心电图心室波明显增宽， 嗯， 尤其是左输支左传导组织的，就刚才说咱们输支传导组织，嗯，它尽管不是缓慢性起搏器的适应症，但是呢它左输传导组织以后标明什么呢？心室之间收缩不一致了，这种情况下，射液分数在低于，比如小于35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他装这个，我刚才说这种类型的起搏器，在心室收缩最晚的地方植入起搏器，植入一个电极， 嗯， 这样让这个地方提前收缩，或者和我们的同步收缩， 嗯， 这样就是让它有劲儿一起使，来提高心脏的收缩能力， 嗯， 那么改善心脏做工的效率，来给减轻病人心衰症状， 嗯， 那么取得病人这个愈后啊，生活质量就会明显改善。 是，这就同步了，是吧？基本上算是啊。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谈起搏器， 嗯， 是起搏器的三大块。 三大块啊，三个不同的这个功能， 嗯， 是吧？ 嗯，对， 啊， 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来这个装起搏器，这得找专业的，嗯，大夫来进行评判，是吧？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没有？ 对。啊，对， 而且我觉得就像您这样说的法的话，这个起搏器这一装上之后，这个愈后一定是特别好，就是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算是吗？ 对，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刚才后两种， 嗯， 一个这个自动的植入性的除颤起搏器， 嗯， 以及我们的刚才说的双心室同步起搏器，都已经有非常多的证据已经证实它明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 嗯， 同时改善愈后，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 嗯， 这明确的。而对于缓慢性心律上来说，那么对一些缓慢性上有明显的这个症状的， 嗯， 我们同样可以改善症状，改善病人的愈后， 嗯， 对于尤其心动过缓诱发的，可以触发恶性心律上的，我们可以纠正去缓慢心律上以后，它就避免发生恶性心律失常， 嗯，是， 那么同非常对病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可能心衰啊， 嗯， 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哎呀，一看这个生活质量受很大影响， 嗯， 但是他们就是说，你看自从我装了这个起搏器之后， 嗯， 我这个觉得我上楼也有劲儿了，等等，这个身体的情况，生活质量都会改变很多， 嗯， 是吧， 嗯，对， 嗯， 我们有一个病人，就大概是他是这个，嗯，是一个冠心病病人， 嗯， 那么这个做完支架以后，那么就出现这个血管的这个重要部位的非常严重的狭窄， 嗯， 后来又做搭桥了，搭完桥以后，我们都知道冠心病病人这个血管狭窄以后，我们要缓解症状， 嗯， 无非是解决俩问题，血管狭窄以后血过不去了嘛， 嗯， 就是供需矛盾失衡了，我们无非是要缓解症状，就是要减少需求， 嗯， 或者增加供给， 是。 如果我们血管狭窄不能解除，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没办法进行解除情况下，在不也就是说不能增加供给的情况下，要减少需求， 嗯， 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减少他心脏的做工， 嗯， 对吧？干不动活了，少吃， 嗯， 就是对吧？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么减少需求无非有两个方法：第一，让你心跳跳得慢一点， 慢一些， 让血压稍微低一点， 嗯。 那心跳太慢的情况下会怎么样啊？就会导致病人运动能力的丧失或下降。 嗯， 比如说，我让你去跳40次， 嗯， 跳50次， 嗯， 你觉得你还能爬得动山吗？ 嗯， 你还能跑步吗？你跑不动了。 嗯， 所以我们这个病人怎么样啊？搭桥以后血管也是不能完全血管化。 嗯， 这病人运动能力很差，一动呢就觉得肥没劲儿。 嗯， 怎么都觉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可是我们的这个药物呢又不能减，一减呢病人心绞痛就发作。 哎呦，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装植入，就给他，因为每一用药贝塔阻断剂减慢性的药物又不能不用， 嗯， 所以我们就他平时一用这个心率呢就变到50次40多次，活动以后还是50次，怎么办呢？就植入了一个单腔的心房起搏器。 嗯， 那么心房起搏器把心脏停跳动起来，但是我又可以用增加我的贝塔阻断剂来减少心脏的收缩力。 嗯， 减低病人收缩力的这个耗氧量， 嗯， 这病人症状明显就改善了。 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植入起搏器来说能改善病人症状的一个方法和目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得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来选择这个目的，是吧？来进行这个装心脏起搏器啊。 嗯， 那张教授，还有很多人担心，比如说，哎呀，我装了这个起搏器之后，你看我身体里边有个东西了哈， 嗯， 这个将来我比如说做个核磁啊，上个飞机啊，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非常好。 嗯， 起搏器呢，就是在以前这个起搏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最重要就是核磁， 核磁哈。 因为一般来说，起搏器它有这个设计来的就不外就保护的这个功能。 嗯， 它对一般家庭的用电、家庭电器来说影响不大。 嗯， 你比如说微波， 嗯， 我们微波关上门才开始启动，你把门开开，它 就 停了， 嗯， 对吧？第二呢，我们打手机。包括我们的这个只要距离我们起搏器15公分以上， 嗯， 基本上对起搏器的功能不受影响。实际上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核磁问题。 嗯， 真正过安检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也都没问题啊，只要核磁。所以在以往的情况下，我们都从这个说明书也好， 嗯， 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也好，都告诉你起搏器是禁忌做核磁的。 嗯， 但后来呢，就是因为起搏核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它会诱导这个电极产热， 嗯， 第二呢会干扰我们起搏器的电子参数， 嗯， 和这种就是这个发放，干扰它的功能， 嗯， 磁场嘛，对吧？所以现在呢，新的起搏器就出来了，我们有抗核磁起搏器， 专门有抗核磁 起搏器， 哦， 它有两个电两套系统。就是在你做核磁的时候，它也会把开打开关掉我们一个系统，打开另一个系统， 哦， 这样保证起做核磁的过程中能不受磁场的影响， 哦， 而能保证病人的这个心跳的正常的心跳。等做完核磁以后，他又把这条系统关掉，开开那个系统， 嗯， 这样的话就是导致病人在工作中就这个能非常配合的协调这起搏的功能。 嗯，这是自动来进行选择关闭。 起搏器目前来说还不是自动的， 啊， 它是因为抗核磁那套系统的工作状态是简单的， 嗯， 而不是特别符合生理要求的， 嗯， 但是它能保证你做核磁过程是安全的， 安全的， 而且不会产热， 啊， 不会这情况。那么而现在的什么呢？这个我们的而其他的那套系统是非常符合你的生理要求， 嗯， 根据你的需要量，它自动调整自己的这个收缩间隙， 嗯， 频率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两套系统， 嗯， 就两套这种系统。所以我们在做核磁之前要告诉大夫， 嗯， 大夫我要做核磁了， 嗯， 你要把那套系统打开，我给你成控完，哦，等做完核磁马上就可以再成控回去， 哦， 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啊，那就是去一趟心内科，是吧？ 去趟心内科，对， 然后帮完了再， 很简单， 哦，所以你看啊，这个现在科技改变生活，啊，医学的不断进步啊，也让我们这个能够享受更多的便利。 对， 因为很多老年人上岁数之后，这核磁因为诊断太过于精细了， 对， 用处非常大。 嗯， 如果装了心脏起搏器之后，说哎呀，我只能去选择其他的替代方式了，可能就觉得心里边特别的这个， 对， 就是也是不愿意装起搏器的原因之一哈。 嗯， 啊， 对。 那除了比如说这方面的顾虑减轻了，那起搏器有禁忌症吗？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不能装有吗？ 起搏器的禁忌症从说明书来看，第一个对这种过敏， 嗯， 别过敏的病人他会出现这个皮肤磨破呀， 嗯， 以后就是腐蚀啊等等， 嗯， 但这个发生率非常非常之低， 嗯， 到目前为止我们去明确诊断的不多， 嗯， 就是到底的磨破有些和技术有关系， 嗯， 和我们的这个囊袋大小有关系，和病人的一般状况有关系，比如说他的糖尿病， 嗯， 血糖控制不好， 嗯， 他躺时间长还压住疮呢， 嗯， 对吧？所以皮肤感染长不好，所以这是他本身的问题。那么还有这个，但是真正说明确这就是过敏造成的， 嗯， 还真证据都不多， 不多， 不多， 嗯， 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急性期感染， 嗯， 遇到感染情况下，我们不是不能植入体内的异物的、 嗯， 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包括我们做一般的手术， 都是 只要感染存在、 嗯， 局部和全身感染存在是不允许植入这个做手术的。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急性期哈、啊，把这个感染控制住 对对 啊，控制好了就行。 哎、 手术复杂吗？是需要要开一下胸，然后把它放进去？ 哎、不说错了。起搏器手术现在来说是很成熟一个手术、 嗯， 尤其是我们植入普通的，比如双腔起搏器。 嗯嗯 这个你不管它功能怎么样，功能是要感谢工程师， 嗯， 感谢咱们的这个技术进步、 嗯。 至于手术操作来说，无论我们的抗核磁也好，其他也好， 嗯， 从操作来说不复杂， 嗯， 那么装一个单腔起搏、双腔都不复杂、 嗯。 真正复杂的是我刚才说的要纠正心衰的那个 啊、哦，那个起搏器， 那是起那操作是复杂的 哦。 所以手术过程来说，一般来说大概单腔起搏，如果血管。没有畸形的情况下啊，我们一般单腔起搏器30分钟，双腔起搏器40分钟，一小时就能做完了， 啊、就能做完了、 哎、 是吧？ 但是 CRT 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双腔，这个 的起搏 同步的那个、 嗯， 那个根据病人的血管的发育情况，如果血管都很好，那可能也很快；血管不好的情况下，没有合适的落脚点的情况下，那可能时间就长了。 嗯，所以这个跟每个人的情况来说，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对 是吧？ 总的来说是一个成熟的手术。 嗯、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问您，张教授，您看我这特别年轻。啊，要做个起搏器、 嗯， 你那电池能供应我多少年？会不会过了10年20年，电池没电了，我还得再做一回啊？ 对，这是实际上说所谓说的起搏器寿命，指的都是电池的寿命， 都是电池的寿命。 一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单腔起搏器，大概可以用到10几年， 嗯， 但一般保证担保卡公司担保大概在9年左右， 嗯。 这个双腔起搏器呢，现在大这个比较大的容量呢，可以大概理论寿命在13年左右。 嗯， 那么取决使用情况啊。那么担保大概5到7年左右，因为它是从理论寿命，它给一定的安全范围。 嗯， 安全范围，这是也这情况。曾经以前说是有什么核能的，什么什么能的，但目前由于环境的因素，你比如说一些，比如说病不在了， 嗯， 去火葬场啊什么等等，到目前为止好像这种情况。 没有、啊，嗯， 还有一些是这个充电的可充电的、 嗯、 这个起搏器，包括我们就是主要用于像可充电，主要是神经肌肉刺激， 嗯、 但心脏的可充电起搏器、 嗯， 技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嗯， 但是呢，目前呢还不到成熟的地步， 嗯， 相信以后随着技术进步，咱们担心的问题， 嗯， 多多少少在某种程度都能解决， 都能解决啊。那目前实际的情况，万一要真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患者得换一个 换起搏器？ 换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就是当电池寿命耗竭了以后， 嗯， 就要更换起搏器了。 哦，这个手术是不是也不复杂？ 就比原来更简单了， 更简单。 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起搏器，我们刚才说了，要有一个让心脏和起搏器之间互相交通的工具， 嗯、 就我们导线。 嗯， 而这个更换起搏器导线已经都长好了， 嗯， 固定了，我们不用。这导线还可以使用，完整性啊、 嗯、 性能都很好的情况下、 嗯、 我们只需要打开皮肤， 嗯， 打开囊袋， 嗯， 给它拧开去掉，再接上再缝上就完了， 哦，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了。 哦，不是，我以为是叫整个把它拿出来然后再放一次新的，等于算二次创伤这样的一种感觉。 更换起搏器只是导线，我们就基本如果导线可以用的就不动了、 嗯、不动了， 测试参数完好的就不动了、 嗯、 只是把能量耗竭的起搏器取出来，把新的起搏器 换上去 就可以，就缝上就行了。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哈、啊，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起搏器的话题哈、 嗯。 科技改变生活哈，这个听了张教授的介绍之后，我们才知道起搏器这两年的功能哈、啊，这个不断的进步，已经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了哈。 对 啊，那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找专业的心内科的大夫来进行评估哈。 对， 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建议您装这个心脏起搏器是吧？ 对 啊，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这个体化治疗了、 嗯、 是吧？ 没错、嗯， 也非常感谢张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啊，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啊，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